接下来请欣赏马头琴演奏家齐宝力高演奏的一组独奏曲，曲目有嘎达梅岭、遥远的科尔伦河、阿尔泰山的雄鹰之歌、八月岭、都列马、干杯、黑骏马、穆瑟莱、诺恩基亚、森德尔姑娘、小黄标马、越看越喜欢、朱瑟莱、苏荷的白马、荒城之月、万马奔腾。 Thank you. 嗯。